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八集，龙出深潭，灵通九天。也许是看在那些灵石的份上，看朝生主动提出送送冬至，在冬至下车的时候又大发慈悲地告诉他， 老大叫龙深。 哪个深？ 深浅的深。 哦。 冬至眼看着看朝生折返车厢，身影消失在视线内。 龙出深潭，灵通九天，好名字。 冬至身旁的人行色匆匆，偶尔有人回头看他一眼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等到龙深和看朝生他们出来，冬至猜想他们可能已经从另外的出口离开，只好独自出战。他听老家长春的同事说过，这地方空气不像名字那么美，每年雾霾天气也不少，但冬至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遇上了一个不错的天气。出战一抬头，蔚蓝的天空在他头顶徐徐铺开，令他打从心底感到愉悦。冬至打车到事先在网上订好的酒店入住，辞职之后一身轻松，心情很欢快。过了一夜之后，火车上那些阴影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。他把行李安顿好，又去酒店前台询问本地的旅游路线。前台是个小姑娘，很热情地给他推荐长春一日游。冬至扫了一下内容，发现上面全是什么虎园和民俗馆，就摇了摇头。 有没有那种两三天的路线，要自然风光比较多的？ 那要不你去长白山吧，从这里坐火车过去也不远，明天一早的火车下午就能到。到站之后有拼车去景区的散团，你直接给钱搭个顺风车过去就行了。 哎，这主意不错，现在不是寒暑假，淡季想必人也不多，可以待上好几天呢，也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生。哼。 冬至谢过对方，又问了当地的夜市和附近可以游览的地方，接着就离开酒店直奔夜市。时间还早，但马路两边已经陆陆续续摆开摊子，准备为夜晚的降临拉开序幕。冬至在火车上吃的早就消化得差不多了，于是一路逛一路吃，等走到夜市的尽头，不知不觉肚皮滚圆。冬至意犹未尽，又买了一袋椒盐鸭舌，这才往酒店的方向走。几张纸钱被风吹到脚下，冬至不小心踩到几张，旁边香烛店的老板赶紧跑出来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刚刚风大了点。 老板连忙道歉，他知道有些人对这种事比较忌讳，很容易引起纠纷，而冬至却心头一动。 老板，你们店卖黄纸吗？ 有有有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 画符烧纸那种，如果有细金粉的话，顺便也来一些。 黄纸有，金粉也有，正巧库存还有一批呢，我给你找找。 老板没想到，刮风还能刮来生意，立刻喜滋滋地翻出一箱黄纸和几瓶金粉，还要打折卖给冬至。冬至本来不想买那么多，但转念想起何玉的话，就把一箱子都买了下来。又去文具店买了毛笔砚台，然后打车回酒店。酒店在市中心，闹中取静，地段不错，价格合适。冬至跟前台的小姑娘已经混熟了，进门也彼此点头微笑。他往电梯走时，隐隐还听见旁边有同事怂恿小姑娘向冬至要联系方式。 这个男生长得可真帅啊，你赶紧去加好友啊。 哎呀别闹，要去你去， 你去干嘛呢？ 冬至进了电梯，按下九楼，正要关门，忽然听见有人说等一等，他连忙改按开门键。一名年轻少妇牵着孩子匆匆进来，还朝他感激的一笑。 谢谢。 双方打了个照面，冬至不由得吃惊。 徐姐， 哎，小冬，你也在这间酒店下榻吗？ 是啊。 冬至本来对徐婉母女印象不错，但因为那瓶水出的事儿，冬至心情有点复杂，很想询问他们后来有没有遇到什么怪事儿。但看着柔弱的少妇和可爱的小女孩，冬至还是忍住了。 徐姐，你住几楼？ 冬至做事帮徐婉按电梯。 啊，也是九楼。 徐婉报了个房间号，正好在冬至隔壁。估计是因为两人前后脚入住，所以酒店把他们给安排在一起了。 彤彤，叫哥哥。 哥哥。 小姑娘的反应依旧很迟钝，也没抬起头，从冬至的角度只能看见她的头顶。 乖。 徐婉似乎看出冬至没有聊天的兴致，也很识趣地保持沉默，直到电梯抵达九楼。冬至的房间在走廊右侧倒数第二间，徐婉在倒数最后一间，也就是俗称的尾房。酒店隔音设施做得很好，厚厚的地毯就算穿高跟鞋的人走起来都没有声响。三个人从电梯口拐角走向房间时，才发现一名女客人从走廊的另一头走来。对方挎着小包，妆容精致，但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。冬至的目光不由地往下，向女客人的脚步望去。对方穿着一双高跟鞋，冬至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她的脚跟根本没有踩在鞋里，而是踮着脚尖在走路，所以姿势才会那么古怪。两个人擦肩而过时，对方肩膀不小心碰到了冬至一下，却根本没有回头，依旧往前走。冬至似乎还听见她嘴里小声地哼着歌。徐婉也看见那个女人奇怪的走路姿势，但对她来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她甚至按着彤彤的脑袋不让她回头看，又小声提醒冬至： 你晚上睡觉时啊，把门锁好。 徐姐，你也是，带着彤彤出门在外面不容易，有什么急事就敲我房门。 谢谢。 回到房间，冬至没有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那个女人身上，这一路她遇到的怪事已经够多了，不在乎再多上一件。她拿出回来途中买的黄纸、朱砂、毛笔，用矿泉水调了朱砂，兴致勃勃开始学画明光符。按照何玉的说法，调和朱砂时用矿泉水比用自来水效果要更好，因为矿泉水蕴含的矿物质更多，也更接近天然。画符其实是以人为媒介，用符箓来沟通天地的一种方法。纸以木造，本身属木，但黄纸的颜色又代表了土，土在五行方位里位于正中，取的又是天地中正之气。而朱砂本身属火，调了水的朱砂又蕴含水属性，这就差不多集合了五行属性。据何玉所说，还有的人会特意在朱砂里边再加入金粉，令五行俱全，交织流淌，生生不息，达到真正降妖伏魔的效果。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嬉皮笑脸，冬至认为他更有可能是在信口忽悠。冬至其实并没有对符文的效力抱多大期望，他主要是对画符本身很感兴趣，出于职业与爱好，纯粹将画符等同于完成一幅画作，也相信中国古老的符箓文化之所以能流传那么多年，一定有它的魅力所在。上古先人将绘画与降妖伏魔联系起来，并付诸实践，何玉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神秘世界的大门。兴致勃勃的冬至简直停不下来，一口气画了上百张，又从中挑出最满意的两张，按照何玉教的方法折成三角形放在口袋里。再看时间，居然已经过去两个小时。他满头大汗，而且饥肠辘辘，就像跑完一万米的马拉松。 啊，幸好带来宵夜回来。 冬至把桌面收拾了一下，玩着手机解决完椒盐鸭舌，正准备去洗澡，就听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透过猫眼，冬至看见了徐婉。徐婉牵着彤彤，一脸的不好意思。 啊，小冬，你还没睡吧？我想去楼下买点吃的，能不能先把彤彤先放在你这儿啊？我几分钟就回来， 放他一个人在房间，我不太放心。 他说话轻声细语，就算拒绝了也不会怎么样，但这种举手之劳，冬至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 行，就让彤彤在我这儿坐会吧。 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徐婉正要出门，外头突然传来了一下打碎玻璃的动静，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。此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，快11点，酒店地处市中心商业街后面，隐隐就能听见商业街那边热闹的动静，但又不会特别吵。住在高楼层的客人如果把窗户一关就更安静了，但是冬至没有关窗，所以那一声闷响之后，他们就听见楼下传来尖叫，凄厉的叫声穿透了夜色，更传入了9楼房间，让冬至的心里噔一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